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他疼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沧桑是正道。立新给您来读报，各位听众这边瞧啊。哼，这个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立新。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拿这个直接就听匣子啊，掌中的小匣子。嘿，还能够在微信上头啊，这是建议您啊，建议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这个听这听听啊，有很多的好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个聊天室，不只是听节目。聊天室啊，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哎，就是这个读报啊，啊，就是这个话里话外，就是这个立新，也就是我本人啊。直播的时候呢，您呢，哎，进这个聊天室，哎呦，都来了，你看那必须得招呼着啊，里面请里面宽敞。伯荣来了，星星草，燕子，杜尚，玉兰花，孙东陵，铃铛，哟，这 VIP 我只是听听，那您得参与。锄禾，哎，你讲7250啊，这位啊，7250师傅，哎，都来了，太好了。我这是有个事情啊，因为什么呢？这个确实有点吓人啊。对了，虽然说呢，生活啊，咱们日常社会上都是安全的，您去哪儿都踏踏实实，但是哎，有这么一句话，不是说您啊，咱都是夹着小心，您到哪儿去夹着小心，不只是为自个儿，也为旁人啊，生活稍微一任性，代价可能是性命啊。你看，哎，这就是，还真是头两天的事情。星期二吧，清晨起来7点来钟啊，可能有朋友跟我抬杠，说是这个过了七点还是没过，过了叫7点多钟，没过叫7点来钟。行了啊，这具体的这个数目字，这时间点，这得人家公安机关最终宣布啊。这我这就哎，就给您虚着说，我也没在现场，我要在现场，嘿嘿，真得把我吓个好胆儿。哎呀，可了不得了，咱就说这交通安全，您要是人人都夹着小心，踏踏实实的，哎。这个甭管在哪儿，全国各地啊，包括咱北京，倍儿踏实，哎，倍儿舒坦啊，倍儿方便，倍儿畅通。但凡一个不留神，哎，这个手里头这东西叫什么？方向盘，好家伙呀，瞬间啊，就咱这个太平年月，哎，瞬间就得变成伊拉克。哎，嗨，哪有那么邪乎？真有那么邪乎？是啊，你看，就是星期二早晨7点，丰台区迎宾东路，我看那个视频了， 好像是一辆黄颜色的小轿车。好家伙，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七点来钟啊，七点多钟啊，这是上班高峰，路上行人还不少。就这辆小黄车，呵，打俩行人，就俩行人那马路上这走路呢，俩行人那个这个之间那单儿啊，您没听错，两个行人之间的那个空单儿，这辆小轿车啊，好家伙，眨眼之间哟过去了，把这俩行人吓得，哎，我跟您说啊，一点不夸张，这段视频我看了好几遍，这辆小轿车真的啊，我认为它这时速不可能低于50公里，只能更高啊，就是他从这俩行人之间以飞快的这个速度啊，呜就过去了，这个车的这个边啊就蹭着这俩行人那个衣裳角，我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这俩行人要稍微的再走得近一点，行了，全飞出去了。啊，这真是，还甭说是走近点，哪怕这俩行人走路的时候，这走路嘛，你想啊，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啊，迈步嘛，哎，嘿嘿，对了。迈步稍微的，哪怕迈一步，京剧的那个老生上去那抬步，啊，四方步，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那位说：“您这是好像听着是丑啊，你甭管是什么角儿吧，就那个脚啊，稍微往里头再偏一点儿，啪，行了。这事儿没完啊，没完。”打这俩行人之间穿过去之后，这车呀，肯定这驾驶员自己也意识到，哎呀，这出事了。他是制动啊，还是怎么着？这车在这路当间啊，唰，打了一旋儿，啪嚓，把一行人给了出去了。了啊，对了，就那车的那个后部。把那行人他等于是在那个路当间啊，他转了一圈打了一旋吗，那车的后部啪把一行人给撞飞了，不止一个人受伤，而且还是把一些路边的什么车辆啊设施给撞坏了。交警赶到现场，怎么回事啊？首先这得看一看这驾驶员，驾驶员是一位女士，具体不多说了啊，岁数不小了。首先得排除啊，酒驾没有，喝了没有，早晨七点钟，女的没有。再一个，按照程序再排除是不是毒驾，吸毒也没有。啊，目前来说呢，最新的这个消息说有可能是行驶过程当中驾驶员操作不当，这操作不当啊可能性太多了。你看这没说错吧，啊，交通安全不是小事儿啊，你看我这是很少开车的，好容易开回车啊，得替这电信诈骗交了200块钱罚款啊，扣了我3分，哎啊，两分没到3分，替骗子啊。对了，开着车呀，我这手机老是响，嗡嗡。哟，我这是家里是谁找我呢？是有急事？按说不对啊，这个是不对的。开车期间不能打电话。我看着前面一红灯，啊，我说那要不然我接一个吧，接了赶紧挂上啊。好，这一接，哎呀，那边哒哒哒哒哒哒，我都没听清楚怎么回事。是干嘛？是推销房子呀，还是怎么着？让我投资啊？反正各种，哎呦，好家伙，没完没了。当然，我是没听的时间太长，我直接就给挂了，挂是挂了，哈，这探头把我给，是吧？历史性的啊，这个历史性的瞬间就被照下了，嗯，就别历史性了啊。对了， 到下午的时候人家就来通知了啊，祝贺您，嘿嘿，您那个罚款扣分。那我认可呀，我认同，那你看这我错了啊，你哎呀这反思啊，哎呦这心里头嘿，哎呀批评自责，哎呀就恨得慌，这骗子太讨厌了，分儿这是我的啊，这罚款得他交，哎嗨，就咱就说这个事儿。你看瞬间，你看这路面上，好家伙，这车又是打这俩行人之间冲过去，又打一旋汤把行人给撞翻了，好吗？你看看瞬间这路上就跟战场似的，这没开玩笑啊，你叫敬那个吗？就说这事儿啊，你喝酒没喝酒你不知道吗？没喝呀，不是这气儿，头段时间浙江有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晚上交警夜查酒驾，他是这个过了零点了，哦，哎，过了零点了，打远处呲儿开过了一辆白颜色的小轿车，这车呀开着开着，突然之间啪，他把大灯打开了，因为晚上就是有路灯的，可能前方呢，他也许就是看不清楚，但是他打开这大灯，有原因，有目的。没说嘛，路口站着交警，打远处过来，大概距离50多米吧，他把大灯打开，什么意思？他得看看远处，感觉这好像这路口是有警察吧，啊，真有假有，我打大灯我看一下，有，坏了，你看坐实了，路口站着警察，他这一开大灯不要紧，警察也看见他了，哎哎哎哎，冲他摆手，那意思大灯关了，晃人，招手过来过来过来，嘿，开车的是一年轻姑娘，我才不过来呢，哼，好家伙，我结婚不吃眼前亏，光棍不吃眼前亏，我结了婚了，嗨，孩子都有了，行了行了，这姑娘一拨这车把，打方向盘，刷刷刷刷刷，呵，这车在路灯下刷，哦，啊，他也打了一旋啊，滴溜溜溜，这车就，这车头就转过去了。警察能那能让吗？赶紧过去，这停停车停车停车！姑娘摇下这车窗户玻璃，踩下油门的瞬间，跟警察丢下一句：“我没喝酒，没酒驾，没酒驾，没酒驾，没酒驾。”噌，这车出去了。哟，好家伙！啊，高呼着口号“没酒驾”就跑了。哎，高呼着“没酒驾”的口号，他就逃逸了。嗨！赶紧赶紧找他吧，找他吧，下一个路口，那他肯定啊被拦住了，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还紧着跟警察说，我跟你说啊，我没喝没喝没喝没，行，你说了不算，跑什么呀，没喝你跑什么呀，啊，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呀，可说呢，可得得得得得，警察说甭麻烦啊，赶紧就吹这个得测一下，我跟你快快测一下，我你快点，快别磨叽啊！噗，这一口吹完之后啊，警察一看，呵呵呵呵，警察也傻了，俩警察脑袋都凑在一块儿看这个，这，咱这酒精测试仪没坏吧？怎么能坏？刚才还逮俩呢，没坏没坏，这出来的时候都检测都查过，不可能，那他这怎么回啊？什么呀？那上头显示零，跟那女司机说：“我告诉你说啊，你态度你端正点，我端正，我现在正端着呢，我这的端着什么呢？端着啊，我端着，我不能端着，哎，让你态度端正，对，我态度端正，但我没有端着，我没端着酒杯，谁提那个了？来来来来，你再吹一个，再吹一个。”想着他是不是因为有那样的，有那喝了酒之后啊，他做贼心虚，让他吹，他假装那儿运气啊，气沉丹田，然后呢就打另外一个地方，他那个就哎，这个气啊，他就那个啊，就走了，嗯，嗨，你倒是吹呀，有那样的，光使劲，嗨，半天了。那气儿没出来，警察看看他，上厕所吗？嗨嗨， 就也是想这女的是不是这儿，嗯，耍花招呢？来来来来，你再吹一个，再吹一个，又使劲，噗！再一看，还是零。警察纳了闷了，跟这姑娘说：“你说实话，你到底喝了没有？我跟你说，我是喝了也是没喝，到底喝了没有？我上个星期喝的，他。”你上个星期喝的啊，这我这人胆小，晚上夜里开车回家，我是这跟公司加班，我这路上我是想这事儿，我前头我看见你们正查车，我机灵下的想起来我上星期啊喝了点啤的，会不会留到今儿？哎呦喂，警察说你气死我们了。不是，那你跑什么？我这不是觉着可能大概其有兴许是吧？那保不齐的是什么保不齐呀、啊？捣什么乱呢？当然他这个也不对，你看着吧，酒驾这事儿没了，但是他这逃逸这公安机关还得处罚他，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有那你嘿好。广州有一小伙子，哎，这是头几天，啊，这哎。跟当地公安机关打电话报警，哎呀，警察同志呀，可是不得了喽！呕呀，行，警察说得啊，您别老呕呀呕呀的啊，您这评书听多了吧？您是姓任吗？哎呀，不行，我跟你讲，这个行不得了，我这，哎呀，我家里头海几丢了，啊，孩子丢了啊，小孩丢了，哎呦喂，这。太歹毒了，这蛇蝎心肠啊，这什么人呢？这是谁呀？我们家的保姆，哎，保姆就姓老妈几呀。行，您就别倒口了啊，直接说吧。他们家保姆把他这个这小伙子，把他这孩子抱走了。哟，警察说，那你就提供一下保姆是姓什么叫什么体貌特征吧，找啊。把这照片什么之类的都发过来，发过这照片的时候，警察犹豫了一下，啊，你们家这保姆，跟你们家这孩子还挺亲啊，从小带大的吗？是不是呀？这个是呀，这个是母子连心吗？什么？不，这就保姆和我的孩子心连心吗？这叫母子连心吗？母子连心不是这么说的，您就不，哎呀，这就是他，你看。警察看他发这些照片，有的是这女的跟这个，他就号称是他保姆啊，跟孩子照的，有跟家了老人照的，还有跟他照的，还有他们就是等于是夫俩人，一男一女啊，这俩人啊跟孩子一块儿照的，仨人照的。警察觉得你们这啊。家庭关系还挺好啊，就是呀，我们对保姆啊就像自己家里人一样吗？就像海几的妈妈似的吗？警察说这不一样。哎，对了，正格的，那您太太呢？我太太了，太太这个这不重要了，不重要，别不重要，不重要干嘛呀？太太，你媳妇哪呀？我媳妇这嗨，这不叫你啊，是吧？什么呀？警察想得。先找着这人和孩子，找着孩子要紧，万一真是让坏人拐走了，那还得了啊！呵，撒下天罗地网，是海捕公文。哎呀，就找这个火车站，他这个有监控啊，你这个有这个相貌，就这就好办了。监控很快就找着了，这女的带着孩子在火车站逮他。好家伙，太大胆子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啊！咱们法治国家。竟然说敢拐卖妇女儿童，这罪过太大了。到了火车站，警察这个气呀，把这女的跟这孩子给拦下来，走，干什么事情这是？这女的哎呦哭的，哎呦直害怕。我跟你说，警察同志，我跟你说，要不然您等会儿，我跟你说啊，我这是回娘家啊，我是这个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背后还背了一个胖娃娃。你看，行，你别唱了啊，我是给您唱也行，不用，你怎么干这事儿啊？你在人家家工作，好好的挣钱， 你怎么能打人家孩子主意呢？啊，是，就因为我是工作呀，我是也嗨，这几年也不工作了，因为生完他之后呢，我就在家待着就照顾孩子。嗯，哎，不是不是啊，警察说不对啊，你是保姆，谁说的？谁说的啊？哎，这怎么回事？这是，再仔细一问，行了。警察呀，好，这气儿更大了。好家伙，行嘞，赶紧把那男的给我带回来。怎么了他？他报假案。这个被他称之为保姆这女的，就是他媳妇儿。媳妇儿带着孩子回娘家，他呢，媳妇儿孩子前脚出了屋，后脚他打电话报警，告诉孩子让保姆给拐走了。你说这什么人呢？这是。不是，警察说你们这家庭，你们这怎么不是，你们这太乱乎了，干嘛呀？这是干什么呀？后来一问呢，才弄明白，这男的呀，啊，就是刘宝瑞先生有一相声叫学乖吧，啊，这女婿呀，不但愿意，不是太待见这个老丈人。哦，他这脑筋差一点啊，傻子呵呵，那倒不是，反正他是就膈应，哎呀，就不愿让这媳妇儿回娘家，尤其是带着孩子，干嘛这是啊？怎么又回去啊？其实是家庭琐事。你说你这家庭琐事，哎，但是呢，警察跟这男的说，你呀，哼，你报假案，这可就不是你们家的事儿了，你犯法喽！啊，你就拘留了吗？哎呀，好家伙！没系安全带，你看啊，那位说这是您干的，我当然不能啊，是不是？我那还有2分呢，啊，这怨我啊，这怨我啊，这怨我啊，对，这咱们得支持人家交管工作，是吧？这怪我啊，哈哈，我检讨，谁没系安全带啊？江苏南京绕城高速上，交警跟这儿检查过往车辆，查着一辆小面包车，啊，不是轿车，说错了啊，轿车。但是这轿车呀，它这个哎，它这个面面糊糊的，嗯，啊，不是那个啊，圆圆滚滚的，嗯，看着跟个面包似的。嗨，小轿车呀，警察就是检查嘛，说这个哎，这后排坐了三个人。前头是司机，后头坐了仨人，司机系了安全带，后头坐这仨人没系。这个您知道，您要在北京打这网约车，一上车你坐后头，那司机师傅就说麻烦您把那个安全带系上啊，你就坐在后排也得系安全带啊，这个也是一个习惯和规矩，这同样是一个法律的规定，坐在汽车的后排后座也得系安全带，这是为了您的安全生命考虑的。这辆小轿车后排这仨人啊，挤在一块儿坐的，都没系安全带啊，还跟警察对付呢。嗨，我们这个这我其实不需要，你看我们仨人啊，我们仨人都是吧这个长得挺胖的啊，仨男的嘛啊，我们在一块儿就和挤在一块儿啊，这个啊可瓷实了。嗨，警察说你别找辙啊，安全带这就可说呢，咱们这车低配，什么？我这车配置太低了啊！我这车其实是那个拖拉机厂啊，然后那个这车快报废了啊，拖拉机快报废了，又弄了两个那个老年代步车，然后给对付上的。嗯，这车除了喇叭不响，哪儿都响。嗨，好嘛！警察说不对啊，你这正经厂家生产这个机动车啊，就它配置低呀，配置再低这跟配置没关系，后排安全带是标配。哎呀，我们这想这事儿啊，你说我们要开一个是吧，开一个马拉地，你这东西是吧，警察说你开的还是应该拖拉机，马拉地嘛，什么呀，跟这个车的价钱高低没关系啊，系上安全带，你瞧。这不是瞎对付吗？就说呀，新闻一口清，上海消保委啊，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曝光了 多款 APP 自动续费。所以建议您呢，手机上除了生活必须的一些个 APP 之外，不要盲目的下载这些 APP， 就这个手机应用，有的它在这里头啊，它有猫腻，有套头，有陷马坑，绊马锁，就憋着打您这儿往外改了钱儿。那位说不能，我看得紧着呢。嗨，他要是大额的，当然你注意到了，他这个续费 APP， 他说了啊，我们这有这个服务费的啊，这不贵，不要紧，那也就块八毛的。嗨，你这个是不是啊，您这个老太太您也不在乎吗，这儿五毛那儿五分，快交钱吧老太太。哎，就跟那三棒骨似的，他一点一点零揪，而且是趁你不注意，这还不如那三棒骨呢，人家还真有一真人站那儿收钱，你可以不交钱，你可以走。他这个哈，只要你下载了得嘞，嘿嘿，就吃上你啦。一家老小，呵，房子家里头花巨资买那个马拉地都是你出的钱啊。工信部对腾讯采取过渡性行政指导。哟，哎呦，腾大爷怎么了？ APP 有侵害用户权益这个事情，嘿嘿，北京准备规定房租显著上涨，这个时候政府可干预。肉夹馍呀，哎呀，都惹了官司了。肉夹馍，潼关肉夹馍协会状告全国数百家店铺。对了，哎，打官司了。话里话外接着聊，走过路过瞧一瞧，电商平台忙种草，其实种草是营销。北京日报的一篇文章，种草不能成为营销盲区。什么叫种草？其实要搁过去就是吆喝，但是他不是他们店里的伙计吆喝，自个儿吆喝往里头啊招呼客人，你可能不能相信。没关系，我找一个啊，找一个，嘿，说话有点那瓮声瓮气呀，粗声大嗓，戴了一小瓜皮帽，啊，穿着洒鞋，哎，灯笼裤，嘿，兜裆滚裤，这俩手啊，这记住啊，这个肩膀得端着，俩手得揣着，揣在那袖筒里头。说话，哎呦，知道吗您？这家店铺倍儿地道，嘿，这家炸鸡面特别的好吃。嗯，这就叫种草啊，找人来给褒贬，没有贬，只有褒，他那是一种营销行为啊。对了，这几天啊，在网上看见这个啊，就这个啊，倍儿地道。哎，大伙儿就说，哎呦喂，好家伙耶，北京人这点好名声啊，你看看，种草吗？大伙儿也得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别信他这个。相声里面就有种草，相声啊，你看， 那么这个井它怎么刮出去的呢？啊，您是不知道这井怎么刮出去的？ 哎，这怎么会刮到城外 的？让我给您说是这个经过。 哎，对 啊，那可以。他这个事情我瞧见了嘛。我瞧见了。 眼见为实。 对。他这个好比是说这个井是不是？ 啊，是啊。 井就是让风嘛，就给刮到墙外头，是这么意思不是？ 哎， 啊，对。他这个 怎么样？ 原因呢？大概是这个井是不是？啊， 是啊。 井，他这个井里当然有水喽， 多新鲜呢！ 啊，对不对？啊，这是有水就可能刮出去了， 有水就刮出去了。 哎，对了，他这个主要仿佛是这个 啊，怎么意思？ 大概呀，大概是。是这个，对，明白了。你知道他们家那井怎么刮出去的？ 怎么刮出去的？ 水太少了。 哦。 压不住。 这井里头。 压不住。 水少了。 哎。 压不住。 哎，周出去了， 真没听说过。 哎，这还是听众啊说的太对了，是8398说的吧？嗨，那不就是当年的托吗？对了。但当年的托儿可是不敢在人前舔着个脸，还敢上网，还敢拍视频，他不敢啊，找个胡同犄角旮旯那蹲着， 哎，你过来了，敲门言声招呼你，要这个吗？要那个吗？啊，托吗？是不是啊？不像现在这个啊。对了，乐意酒人家说的好啊，说这个还是得监管，管好商家。十几亿人不能把人人都练成各方面专家吧？啊，对了，所以说呀，一方面百姓们提高警惕，另外一方面政府这方面要负起责任。抓紧时间再说点新闻。疾控部门建议啊，大家伙儿，因为什么呢？这个流感活动啊，比去年同期有所增加。流感啊，流感，这您听清楚啊。所以疾控部门建议尽早接种流感疫苗。得嘞，不多聊，感谢各位，列位在其位，这个老几位，接上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那个新闻天天谈，咱们明儿见了您嘞。 Partigiano